各位观众好，翻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日嘅题目咧，哇，非常之靓嘅，就系天道意识新世界。咁啊，有意识呢个字，我觉得非常靓。一阵间等阿嘉齐咧，同大家就讲解一下。咁咧，讲呢个题目咧，其实系讲同宗教有关嘅话题。咁主要系讲咧，即系近世嘅一啲宗教嘅话题。咁一阵间具体嘅题目或者内容咧，一阵间会同大家交代。同我哋讲嘅咧，除咗战队啦、乐言啦、嘉齐之外咧，咁我哋请咗即系宗教研究嘅专家，佢又会话自己唔系专家啦，学者，年轻嘅早慧学者孔德慧，咁啊同大家一齐去讲嘅。啊，你好，咁啊之前都上过午夜广场嘅节目噶啦，咁相信观众对你都认识嘅。咁啊，咁我哋讲嘅先介绍咗嘉宾先。咁你同德慧有咩关系？ 我谂其实喺香港咧，即系好多新进嘅学者，而家近呢几年研究咧，都系明清史为主。咁而我哋个圈子亦都其实慢慢越嚟越形成。咁可能因为明清史嘅材料会比较丰富啦，咁嗰个多元性好接近啦，亦都某程度上佢好容易令到我哋可以回应一啲当代嘅关怀。咁所以喺呢个圈子慢慢形成之下咧，咁你就会互相认识啦，而且可以讲广东话，又系做学术嘅人，其实喺香港又唔算太多啦。你自然就会识下有一个即系嗰啲咩六度空间之下，你就总会识到嗰个朋友咁样。所以孔德慧博士就系我咁样而认识，喺开会嘅期间里边就认识嘅一位明清主要研究明清宗教啊，或者系同宗教有关课题嘅一位学者。 即系你哋系纯友谊关系。 其实尝试发展更加多元嘅关系。 咁你两个有咩共同关注咧？以至你哋可以会咁样沟通。 因为我哋讲嘢唔会尴尬嘅，你睇今日个样子比起之前嗰啲样姐唔同嘅，所以就非常有趣。二来，我谂其实有趣嘅系，因为我嘅博士论文研究系朝鲜嘅世界观。咁呢个朝鲜嘅世界观，同时佢会接触好多喺17世纪、18世纪嚟到东亚嘅啲传教士。咁呢班传教士形成咗一个新嘅气象，俾一啲嗰啲嘅传统嘅士大夫。所以天主教或者基督宗教喺东亚嘅活动咧，成为咗一个好重要嘅关注。咁而孔博士嘅硕士论文同博士论文咧，其实都系涉及清朝去，例如佢嘅宗教管治嘅政策啦，或者系佢点样看待一啲外来嘅宗教嘅群体，佢哋点样去宽容好啊，定系系接受好啊，定系排斥好？咁我谂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关心点，因为我哋研究传教士史咧，好多时候成日关注就系传教士点样传教，又或者系啲人中唔中意呢个宗教，然后去。点样排挤呢个宗教，或者个宗教究竟可唔可以在地化？但其实德维嘅研究，你会见到佢会更加去尝试去问一个更重要嘅问题，就系佢哋当见到一个新嘅宗教嚟到嘅时候，佢哋系点样看待呢？佢哋系宽恕佢啊，定系歧视佢咧？定系宽恕嘅过程，佢其实系咪纯粹系宗教宽恕咧？定系佢考虑好多因素咧？我谂呢啲话题，其实虽然我唔系研究宗教研究，但系发现我研究文化交流史嘅时候咧，同佢会有好多。溝通嘅關係，咁亦都係點解今日要特別揾嘉齊嚟咧？喺嘉齊研究好多法律嘅問題嘅時候咧，亦都會碰及到好多傳教士。咁雖然我哋三個咧都係嚟自唔同嘅領域嘅研究者咧，但我哋都會對於基督宗教在華嘅一啲嘅情況咧，係有好多嘅引例去討論嘅。 係啦，宗教與政治嘅話題，因為德維會再補充好多，我知道啊。咁咧要講嘅就係、是，譬如我去一般去睇啊，咁一般講點解講俄羅宗教咧？一般嘅。觀眾可能都問咁，清朝泱泱大國有咁強嘅儒家文化，大部分嘅都可以叫儒家文化圈啦。我唔需要 care 其他嘅文化圈嘅啲事。咁點解要討論呢個話題先？咁呢個可能係好多人一般嘅一個諗法，佢有邊緣嘅事，我知完之後咪一啲好邊緣嘅事咯。咁我了解啲邊緣嘅事都可以知嘅，但都係好邊緣嘅。呢個係第一個可能大家嘅一個諗法。第二個諗法就可能明朝清朝咪傳教士咯，帶啲科學新知科技啊嗰啲嚟咯，做啲翻譯咯。呢個係第二個普羅一般嘅外來呢啲嘅即係宗教嘅一個印象。咁但同一時間我哋又有第三個印象，就係太平天国。哇！突然間十九世紀中爆啊，太平天国啊，好勁啊，係咪？嗰個人啊，洪秀全攞咗本耶穌寶書，攞嚟大家就會信。喺呢個即係華南一帶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嘅亂事出咗嚟。咁但係你叫發覺三樣嘢係割裂嘅，打唔通嘅，同埋有啲嘅基本嘅問題之間咧，其實冇普通嘅人咧冇將佢會諗埋一齊。譬如點解嗰個書會成為一個大家會信或者大家會有知道了解嘅嘢啊？即係佢係咪石頭爆出嚟大家就信嘅咧？佢之前係咪冇任何嘅人喺當地有一個嘅傳播，或者嗰個宗教作為一個知識，嗰個知識點樣俾大家普通嘅人去大致咁樣去理解？咁呢啲嘅話題其實。可能好重要啊！如果冇咗呢個話題嘅話， 太平天国件事系咪变演变成咁、嗯？其实系一个好大嘅未知数同埋一个问题。咁所以我自己都有睇德维嘅论文，佢里边嘅关注里边咧，多少佢唔好，佢唔系特登回答我正话嘅问题，但系佢多少其实系想即系谂紧呢个咁嘅方向嘅角度嘅。咁所以我觉得有意思。 嗱，我哋同你熟啲啊，我哋熟啲就系咁啊。肯定唔会即刻俾你讲嘢， 冇问题， 系咁揿住你。嗱，咁我 讲真，平时啊，大家唔好扮到阿罗博士，平时系讲正经嘢先啊，咁佢从来唔讲，我从来未知 我。我哋好少讲正经嘢， 好难得我可以听到佢正经讲嘢啊嘛。 系，应该都系得呢个时间去。 不过阿德维咧嘅研究咧，其实我有一样嘢我系好中意嘅， 嗯， 好中意就系佢系讲紧嗰个包容同埋宽容嘅问题。咁呢样嘢，我觉得喺现代社会啊，即系特别系即系我哋可能中国理解嘅喺鸦片战争之后，更加难以可以去即系咀嚼到嘅。咁嗱，我哋今日讨论阿德维嘅研究咧，主要就系关于咧喺鸦片战争前后啦。咁主要系之前嘅，咁啊好多嘅中国嘅知识分子啦，咁佢哋点样看待咧基督宗教呢一类咧？我唔系一个啊，我都系一个众数嘅，即系呢一类嘅外来宗教同系当中，即系佢哋点样去接受呢、這个异于儒家传统文化、异于佛教啊、道教啊等等，即系中国既有嘅宗教嘅一样，即系或者一种即系信仰嘅模式吓、啊，或者系可能系伦理嘅态度。啊、即究竟是怎樣去理解，怎樣去即接納在一個即以中華文化儒家思想為中心的、一個這樣的世界觀之下，可以有些新的進入來。所以今天題目為什麼是即天道、意識、新世界，就不是新世界福音戰士樣、即而是我們說即是一些異樣的、即跟中華文化唔同嘅，又可能係包容到一啲天道嘅內容喺中間嘅，即係嚟到中國咁，而中國人發現可能透過呢一個咁嘅管道啦，呢一啲新嘅宗教嘅思想，可能可以發掘到一個前所未有嘅新嘅世界。咁當然啦，係用戰爭模式進入嘅，人哋強制即係去扼入你個文明裏面嘅，咁啊另一件事。 嗱，呢個想延續落去深入討論之前咧，就要問一下德維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因為我同嘉齊老師都係可能真係歷史系畢業啦，咁卓然係中文系畢業啦，咁我哋關懷可能同一個時代嘅東西咧嘅角度唔同，咁可能我哋對於文本嘅脈絡，或者係對於可能當時候知識分子佢處於嗰個態度，或者處於個世界態度。而會影響咗我哋嘅個研究嘅視野，例如我哋會採用乜嘢嘅研究方法。咁宗教研究當處理一個咁可能喺中國史成日都有人提嘅問題嘅時候，係會以一個乜嘢嘅取態去作為一個支援嘅一個研究脈絡咧？ 我諗我哋講咗呢個方法學嘅問題先啦，咁我之後答翻即係清代嗰、那個外來宗教問題啦。方法學上咧，我哋會話宗教研究咧，佢探討嘅咧係嗰個宗教信仰者佢本身咧嗰、那個心靈嘅世界。咁心靈嘅世界即係佢話咩你就要接受啦，因為就我覺得即係只馬係只鹿嚟嘅，咁我冇必要去 question 你，點解你會咁樣諗嘅咧？點解即係當然我可以問你點解你會咁樣諗啦，但係我唔會。喺第一步咧，我就否定咗你會唔會呃我㗎？咁當然啦，佢可能呃我啦。咁但係即係我係冇一個方法上學嘅必要咧，我去證明啊，其實呢樣嘢係啱或者係唔啱，亦都唔需要好 critical 咁去睇個文本咧，我會唔會佢喺邊度誤解咗？咁我追求嗰樣嘢咧，係我想知道佢心靈嗰個世界嘅結構係點樣出現嘅，從而由呢一個嘅諗法，由呢個嘅想法，佢 develop 咗啲乜嘢新嘅概念啦，或者行動出嚟，咁嗰、那個出發點好唔同。咁但係我會話即使喺歷史學嘅方法度咧，亦都唔係冇呢一類型嘅諗法嘅。譬如R.G. Collingwood 啦，嗰啲講the idea of history， 咁佢都係用一種我哋去研究嗰個人嘅心智嗰個行為，係唔需要咧，即係用一個實證嘅方法去證明啊呢樣嘢係啱嘅，有咩 documentary proof 啊，有冇文獻上嘅證明啊，而係將我嗰個探究嘅重心擺咗喺即係佢嘅想像嗰度。 咁呢個我諗係我哋其中一個比較大嘅唔同。第二個呢就係一個好實踐上嘅，就係、是可能我哋會出多啲街啦，即係做多啲 oral history 啦，即係訪問啦，或者田野考察啦，對於嗰、那個或者對於嗰個物質上嘅空間呢會比較重視，即係譬如我哋會去做田野考察啦，咁我都會同啲歷史系嘅學者譬如一齊去做呢類，咁我會發現佢哋係比較出吹水嘅，即係同當地譬如村民代表㗎嘛，大家講三個鐘咁，咁當然有嘢食啦，都開心嘅，咁我都會食嘅，咁但係我同時我就可能會即係會留意啊，佢嗰個供桌佢係點樣擺咧？佢嗰度有啲咩儀式用品啦？佢點樣建構一個神聖嘅空間出嚟？嗰、個空間會唔會重疊咗其他嘢？咁呢啲會係大家有少少唔同嘅地方。 嗯，即係佢哋見到就係嗰、那個其實。做法或者做嘅嘢都接近嘅，即係其實咁、歷史係而家好多都做田野嘅嘢嘅，好多都做，但係你個觀看嘅方法係有所不同，同埋你而家我覺得感覺上更加關注就係人嗰個信念，即係佢相信嘅嘢點樣影響到佢好多唔同嘅行為同埋行動，而呢啲嘅東西可以影響成個世界。 我哋有位叫做Nanian Smart 嘅前輩啦，咁佢就講咗將宗教咧。define 咗去做一個 world view， 一個世界觀。咁、我哋係即係嘗試去理解嗰個人嘅世界觀啦、價值結構啦、從而去睇即係呢樣嘢係點嚟，同埋佢之後帶嚟咩影響。咁、可能呢個會係一個比較重， 所以都係解答到出現第一個問題，就係、當太平天国或者係各種同宗教有關嘅起亂喺清代發展嘅時候，點解宗教研究去扮演一個重要嘅角色咧？ 系，我哋翻去嗰度咧，我就会话，即系其实成个大清帝国咧，系充满咗呢啲叫咩，即系我哋叫做宗教战争咁嘅嘢啦。咁太平天国唔系唯一单，亦都我觉得佢可能系其中一个最重要嘅一单，因为佢喺即系帝国最富庶嘅地区，即系佢会搵到钱嘅地区嗰度，即系出咗问题啦。即系譬如我用香港作为一个比喻咧，就系、即系如果你有个即系轰炸机。炸呢個大帽山咁，你咪炸咯，冇問題。你炸咗港交所咁啊，唔同嘅咯。咁大家聽日開唔到飯嘅咯。咁太平天国嘅重要性，我覺得係呢一度。咁而前面咧就會有啲，即係譬如乾隆朝已經有啲穿楚教亂咁就百年教咯。咁其實佢都搞咗幾十年先至平定到。咁亦都有呢、這個天山一帶嘅嗰啲講特厥語系嘅穆斯林，咁亦都長期其實同有戰爭，由175幾年開始去到186幾年都有。咁所以我會話，即係嗰樣嘢其實只不過大家冇點樣留意。 我同意，一陣間下一節咧可以俾你繼續講落去。咁咧最緊要就係咩咧？你唔好搞人哋啲信念，搞人啲信念嘅話咧，可能可以打幾十年。各位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咧，約略咁樣講咗今日要講嘅話題啦，即係宗教同政治嘅話題。咁其實係相當之複雜，好多唔同嘅元素喺入面嘅。咁啊，嘉齊，我想問下你啦。咁啊，由明史、清史啦，呢個咁嘅狀況裏面，其實外來嘅宗教都係好多啊。咁大家各自面對緊一個點樣嘅狀況嘅咧？ 嗱，其實咧，我哋講開外來宗教對於明清時代嘅中國有啲咩衝擊咧？即係幾樣嘢，我諗就有待我哋可能睇下今日會唔會講到好多啦。咁就係、首先就係我哋覺得最重要嘅一個外來宗教就係基督宗教。咁但係基督宗教頭先我都提過，就係一個眾數嚟。我哋好多時候咧，即係討論基督宗教就好容易係從咗新教嘅傳播嚟到去睇。咁即係我哋叫新教做基督教啦。咁但係基督教嚟內話，可能真係落落實實係要19世紀初。咁先至算係即係有啲內華嘅跡象。咁但係我哋有時講開基督教、基督宗教喺中國嘅發展咧，就會講到即係清代有一段幾長嘅時間，大概150年左右係禁教嘅。但係禁教主要針對就係天主教。咁而天主教咧就係喺即係明朝晚期嘅時候，晚歷時代咧，即係大概17世紀初期咧。真係喺中國比較活躍啲，同埋有多啲影響。咁嗱，即係呢幾個即係譬如呢兩者嘅分別啦。咁或者仲有第三股，即係外嚟宗教嘅基督宗教嘅勢力，就係東正教啦。咁就係俄羅斯方面，即係傳播啊。德維可能陣間會可以即係講下呢幾者嘅分別啦。咁而即係佢哋彼此之間其實係有唔同同中國政府嘅周旋啦。對中國知識分子嘅影響啦，咁並且佢哋即係亦都係嚟自唔同嘅西方 國家，咁即係可以話就係、對中國嘅影響係即係應該係各自嘅。咁而我哋好多時候咧，外嚟宗教，我哋淨係講基督宗教咧，就會將佢哋混為一談。即係我覺得，如果將佢哋分開嚟梳理咧，就真係我係幾重要嘅。嗱，譬如講到天主教同埋基督教嘅分別啦，就係喺19世紀初咧，其實已經開始有啲中國嘅知識分子咧，開始發現原來天主教同埋耶穌教是不同的。这个当然可能来自即是来华传教的先驱啊，马里逊即是的一些介绍影响啦。那就因为基督新教他们要强调他们同已经被清朝政府钉上或觉得是邪教，我们再讲多些邪教的是什么回事啦，的天主教呢是不同的。好啦，那我们刚才讲到呢可能这些外来的宗教在中国那个发展的问题啦，那我即是只是讲两点可能比较重要的关于天主教的影响。第一样东西呢就是在晚明时代呢，其实天主教呢在即是中国来讲都仍然是一个不是很受中国人欢迎啦，亦都在中国朝廷是容忍他，但是就不是很接受他的一个宗教来。那我们发现呢就是当有一些所谓教案，就是那些天主教的教士或者是信徒呢，他们跟中国政府中国的市民呢有冲突的。嘅時候咧，即係會點樣咧？我哋就可能會覺得啊，即係天主教應該好容易被壓迫啊，會即係好慘啊！嗱，確實係壓迫嘅。咁但係咧，我哋又要將嗰啲教士、傳教士啦，同埋信徒啦，分開嚟去理解。咁第一樣嘢就係嗰啲傳教士佢哋受到嘅風險，喺傳教嘅時候或者被捕嘅時候，佢哋面對嘅風險咧，就同中國嘅信徒係有距離嘅。嚇、通常傳教士被捕啦，就趕翻到澳門。咁可能就 suppose 你會翻翻你原本個國家，咁但係中國嘅信徒咧，可能真係要受到死亡啊，或者流放遠方嘅嗰啲刑罰。嗱，第二樣嘢我想去講嘅咧，就係即係關於中國嗰啲士人咧，對於天主教嗰、那個排拒嘅態度。咁即係一句講曬，就係我哋成日會以為西方嗰啲傳教士傳來大炮或者係其他先進科技咧，咁理應就受到即係皇室同埋咧嗰啲士大夫嘅歡迎，但唔係嘅。原來好多反教嘅士大夫，佢哋都明知西方啲科技武器好好，但係為咗避免中國嘅世界觀、中國嘅根基係受到呢個西洋嘅文化嘅影響，所以佢哋寧願唔要天主教，唔要呢啲科技。 我 recap 啦，首先第一家齊講嘅就係我哋唔好將所有基督宗教視為同一股力量，我哋將佢打翻散。第一，佢有唔同嘅國家嚟啦，可能有唔同嘅使團啦、唔同嘅時期啦。第二就係話佢中間因為大家都知道，即係基督宗教裏面有新教啦、天主教啦，或者係即係東正教加埋，其實唔同嘅力量之間咧，喺時差上面咧有唔同嘅情況會產生。咁亦都有啲技術上，因為有時差或者先後次序嘅變化咧，而好多嘅位置可以中間走位出到嚟。咁有好多細節係好精彩，可以值得講。第二就係你正話講嗰個部分，就係裏面有傳教士嘅話題。係嘛？亦都有即係唔同其他嘅人面對嘅唔同嘅困難，咁嗰啲困難咧，其實唔可以一拼而談。咁同埋知識分子嘅態度，亦都係關注。咁啊，德維應該係好關注知識分子，係嘛？ 理論上係嘅，不過即係我呢度可以講一講。我啱啱聽到你個講法，我可以講一個，即係我會覺得宗教研究同歷史學嘅方法，我啱啱諗到一個好大嘅唔同，就係咧，我哋諗嗰個邪教嘅問題咧，基本上唔會諗呢樣嘢。因为如果你话系邪教咧，即系任何宗教都曾经系新兴宗教嚟嘅。咁我记得我啱啱入学嘅时候，我就问即系读咗一科嘅新兴宗教咁样。咁咩系新兴宗教？基督教咯，因为基督教系耶稣年代嘅，就系一个新兴宗教。咁所以咧，我哋去睇邪教呢种问题咧，就会比较睇翻，即系一个点样嘅权力架构咧，去令到嗰个宗教会 identify 咗佢做邪教。即系喺个政府嘅 setting 度，当然你反政府，你咪邪教咯。或者你喺一个宗教嘅角度嚟讲咧，点样为之一个邪教咧？就系、是、你同我信嘅嘢唔同，你就系一个邪教啦。咁喺摆翻落去明清嘅世界嗰度咧，我觉得特别系清代啦，系好清晰嘅定义就系、是。反政府嘅邪教，其他嗰啲咧就如果你拜咩神，拜咩都好，但你同时咧挂翻皇帝张相，即系冇相啦，即系挂翻呢个即系皇帝啊嘛， 神武 姜啊，整块嘢喺度咁样贴翻啦，即系好似当年咧呢、這个吕洛收咗片之后咧，咁啊挂块阿南红阿吕洛探长致敬咁样整块嘢喺度，咁啊冇人嚟收亏啦，咁同一个道理嘅，咁所以我会理解咧，即系呢个咧就。为我哋建构咗一个最大，即系关于清代嘅宗教现象咧，最大嘅 setting 就系喺个红线之内咧，你系自由嘅。咁而喺呢个 setting 入边，嗰啲知识分子点谂咧？嗰啲知识分子都系要接受呢条红线嘅，即系你唔可以闹得太过分。譬如我哋头先即系咪后就讲到一个叫魏源嘅 即係叫做好出名嘅士人啦。佢寫咗本嘅《海國圖志》嘅書，入面咧係有談及基督宗教嘅問題。咁佢喺1840年寫嘅版本同1860年寫嘅版本咧，就完全唔同啦。1840年咧就鬧到好犀利㗎，啊，天主教係邪教。但係你後來已經政府已經 kind of 即係接受咗天主教嘅留喺呢個地方啦。咁佢去到1860年就其實咧有啲咁嘅傳言，就出面嗰啲唔知啦，呢度就都斜斜地嘅，不過都唔係咩嘅。咁老細講咗嘛，咁你冇辦法呢，這個。 所以呢個我要問多佢一句啦。你話佢斜斜地呢個好重要，就係話佢其實內心裏面佢認為某啲東西係有問題嘅。即係某啲可能道德價值、倫理價值，但係佢冇被定義為邪教，係因為嗰個即係你先話講嘅紅線嘅問題。咁佢又點？即係佢又覺得有啲咩嘅倫理啊，或者部分佢覺得有問題？ 基本上所有都有問題㗎。你唔去拜孔子已經有問題啦。即係我舉另外一個例子，即係我會覺得嗰個清晰啲嘅，就係我做咗另外一個研究咧，雍正年間咧嗰啲士大夫點樣處理伊斯蘭教。咁伊斯蘭教就不嬲都其實都已經接受咗佢喺中國都成千年㗎啦。咁亦都嗰班人係會考科舉啦，佢會考進士啦。明清夾埋有差唔多300多個，即係做由進士而做官嘅中國穆斯林嘅。咁但係咧有一日咧就忽然有個官員咧，即係我覺得佢係查緊其他。真係嗰啲中國意義下嘅邪教嘅時候咧，就剛好發現咯，咦唔係喎，我呢度山東除咗呢班白蓮教，仲有班穆斯林喺度，哇佢仲要做埋官㗎，咁好大鑊喎，因為理論上你做官咧就係讀咗孔子孟子啦，咁你考完試，甚至你要入孔廟拜埋神，你先至可以出去做官㗎嘛，啊你拜完孔子都仲信你呢啲教，咁你仲唔係邪教？咁呢個係最大，即係對於佢嚟講最大鑊。呢件事係發生雍正二年。嗰個官員嘅陳世官啦，即係呢個金庸話係乾隆個老豆嗰個，係啦，即係嗰個啦。咁佢同雍正個私人關係好好嘅，咁佢哋就有內部嘅來信啦。咁雍正批翻嚟答佢嗰、那個，即係佢兩個人私人信件嚟啦。咁我就話係、哎、你冇搞呢啲啦，你一搞就翻唔到轉頭噶啦。即係你揭曬出嚟咁點咧？嗱，而家佢咪信佢嘅教，我哋接受啦，唔好理啦。咁總之佢一日喺度做官，佢一日喺度做嘢，佢冇犯法，你冇搞佢啦。 所以其實皇帝喺即係清代嘅皇帝，佢有一個好強烈嘅嗰、那個國家安全意識，在於佢點樣去處理唔同宗教信仰嘅人嘅一啲問題，佢盡量只要你唔係違反住佢認為嘅一啲嘅問題，其實佢哋會寧願，你講完就即係有啲官唔知 都處理緊世俗嘅，係啦，緊要好多， 係啦，即係我舉另一個例子，就係喺北京咧，大概乾隆禁教年間1760年代前後到啦，咁其實有個人俾人起到啲念珠啊，即係天主教士咧嗰啲念珠啦。咁起完之後咧，咁當時候嗰、那個陰天監嘅正監，亦都係耶穌會嘅會長咧，即係清朝叫劉松齡。咁咧，劉松齡就收到 call 有單咁嘅嘢，咁佢就幫手去做解釋，因為佢知嗰個可能係信眾或者同佢有關聯嘅人，咁佢就用咩方法去解決呢件事咧？就話：哦，嗰啲念珠係 souvenir 嚟嘅。紀念品嚟㗎，同宗教冇關。咁皇帝睇完個奏折之後，啊係啊係啊，冇嘢㗎啦，算啦。咁即係其實嗰陣時係講緊喺一個禁教期啦，大家都盡量唔好講嗰個宗教嘅時候，你會見到即係禁教期佢話驅趕咗啲傳教士嘅時候，但係佢仍然會見到呢啲咁嘅教案，佢會選擇去認同傳教士嗰個解釋。你可以睇到呢個宗教嗰個有趣之處在 用念珠啊，更加好明顯啊！天主教嗰啲嘅做法，如果係禁教時期，真係死啲人嘅。咁不過即係佢呢度好微妙講到啦。嗱，我要問翻德維一個問題，就係、是、你正話講到咧，就係、是、有個人話我拜咗孔子像，你就唔可以信伊斯蘭教。嗱，呢個係好得意啊！嗱，如果我哋一般人諗法咧，就係、是、孔子話孔子，我信乜教就信乜教，係嘛？因為孔子我哋覺得乜嘢啫？我哋儒家文化圈大家都係，我哋唔需要諗儒家文化佢係咪宗教嘅部分。咁但係你正話見到嗰個官員咧，就會講你拜個孔子像就唔可以信穆斯林。咁呢個好有我覺得得意。我要借俾你。 如果我哋睇翻清代嘅文人咧，即係佢接觸到基督教，做咗伊斯蘭教，做咗佛教。佢會話自己係我係信呢個聖教，我如即係呢個拜孔子嘅行為，絕對係一個宗教行為嚟嘅，即係冇可能唔係嘅。即係有無神像啦，即係個神主位喺度，你將佢跪，你將佢拜，喺任何嘅意識入面，呢個都絕對係一個宗教行為。咁 而當一個穆斯林扮完孔子行翻出嚟話，我係信一神教嘅，我係信真主阿拉嘅，咁你即係點啊？你玩我啊？你拜完嗰個係當冇拜過啊？咁你仲可唔可以做官呢？而嗰個奏折入面最重要呢，佢係問一個問題。陳世官都知道呢，冇可能拉晒佢哋，因為其實人數就係太多。但係佢就有一個要求，就話嗱 ,ok, 你唔拉唔緊要，你唔鎖唔緊要， at least 你可唔可以唔好俾佢做官呢？即係佢冇可能嘅同時咁樣。咁但係政府都會接受嘅。 即係所以我哋話到呢，如果係中國嘅儒家思想，其實就同宗教無關，可能好大程度上係受到利馬窦等等嗰啲西方天主教士，佢哋想希望即係將中國嗰啲傳統嘅思想呢同宗教分開，以至基督教嘅空間去成長。我聽咗個論述。 係啊，但同一時間亦都即係自己中國人嚟講，呢、這個都係個便宜行事啊！即係我將佢冇當冇事，咁咪所有嘢都冇事。但係背後就係嗰個思想，如果影響緊你嘅，最尾嗰啲嘅爭議、嗰啲嘅嗌交，唔會因為你唔當佢冇事就冇事。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你慢慢進入到嗰個核心嘅話題，就係我哋冇辦法忽視或者忽略到我哋點樣去定義我哋嘅信念，或者我哋唔可以話嗰樣信念唔關事，或者唔係咁重要，冇所謂，所以我哋可以將兩三樣唔同嘅信念一齊運行落去喺個人裏面。咁我哋必然會問嗰啲問題，而嗰啲問題到最後咧，如果聊出嚟咧，就會衍生好多嘅問題。 我想回應一下剛才佳齊上一節提到講利馬窦傳教的模式怎樣影響著整個天主教在明清時代的發展，因為我舉我朝鮮成日研究一個例子，就是洪大勇，他去到南唐，天主教南唐北京的南唐的時候，他就問當地的傳教士，當時候就是劉松齡，他就說其實貴教是尊啲乜嘢呢，咁既然儒家已經是尊孔啦，道家是尊老子啦，咁其實閣下嘅宗教係尊咩呢？咁佢就話其實就係等於你哋孔子講嗰套交社之禮囉。咁其實洪大勇自己就口噏噏就話，咁既然都有交社之禮啦，點解我仲要信天主教呢？其實呢個係好重要嘅問題，因為我哋睇到呢就係話利馬窦當初傳入去中國嘅時候，佢希望令到天主教同儒家可以去融合去適調，令到佢在士大夫的圈子里面去得到一个话语，即是可以得到一个话题去讨论。但是这个问题调返转头去到十七十八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成为了天主教没办法真正是突破这个框架。因为这个框架是一定是中国必须存在，就是你要在皇帝认可的儒家制度底下的那个功能那个空间之下你才可以传教。否则你就不可以，你就会被國家視為邪教，咁呢個好重要的問題，亦都係令到天主教冇辦法去發揮佢更加大嘅影響力嘅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好重要嘅關鍵咯。 其實天主教佢嗰、那個對中國文化、對儒家傳統嗰個理解啦，同埋我哋話到即係利馬窦方法，你可以利馬窦規矩，其實可以話一個便宜行事嘅方法，就是否認中國係有宗教嘅，或者原有嘅宗教，即係覺得儒家係冇咩宗教成分，咁以致到天主教可以有位入啊嘛。咁呢樣嘢既係可以使到中國傳統嘅皇帝信仰、尊孔祭祖等等嘅問題啦，就可以唔同天主教嘅神學或者對一神嘅嗰、那個即係堅持咧，有好大嘅矛盾。咁但係咧，即係同時其實係將只不過係將個問題咧，即係延後咗去爆發。咁嗱，到清朝嘅時候，我哋知道嗰個所謂禮儀之爭，就係、是、即係天主教佢哋究竟如果中國信徒佢哋要去祭祖，要去拜孔子，嗱佢唔拜孔子，佢要犧牲佢有機會做士大夫嘅可能。咁佢唔祭祖嘅話咧，就可能會俾人認為不孝。咁呢個喺傳統文化裏面係不能夠接受嘅。咁而天主教一個好大嘅問題，可能同基督新教嘅教派佢哋嘅分別就係、是、天主教係有教廷嘅，有教廷就係有教皇咧做一個所謂中央嘅規管，要去對佢哋嗰個神學嘅解釋，對於即係聖經啊或者係天主教神學嘅理解係一定嘅標準。咁而當呢個標準如果唔能夠同中國既有嘅皇帝制度、皇帝信仰同埋皇帝所認可嘅即係其他嘅思想咧係吻合嘅話，就會產生衝突啊！咁呢個衝突咧，即係康熙皇帝嘗試去調適，咁但係即係教皇嗰邊咧唔 OK， 即係咁亦都即係我哋都可以明白，即係儒家思想其實裏面係包含咗好多宗教嘅成分，而呢啲係必然會 即係會同天主教衝突。 我哋之前一啲集數講到基督宗教嘅時候都有討論過，即係你耶穌可能想嘗試在地化一啲事情，即係特別有啲揾你跟翻本地你先傳到教啊嘛、嗯。你完全好似異物咁樣點傳教咧？你估真係意識咩？咁然後翻到去教皇如果唔 OK 嘅話，嗰、那個問題就喺佢嗰邊。如果用啲分析哲學就係放入括號，即係你唔討論，做一啲延後處理。OK， 當冇事。咁有啲事咧就可以五十年之後解決嘅，即係你拖五十年之後咪冇事咯。但係有啲事咧五十年之後都解決唔到。即係冇辦法被延遲。咁正話嘉齊你講嗰個例子就係，我哋事實上喺人有啲嘅情況之下，你拖延去解決咧，其實冇辦法真正咁處理裏面嗰個內在嘅衝突嘅問題。 嗱，頭先我哋提到咧，可能喺即係天主教因為禮儀之爭去被規管啦，或者係甚至乎可能係被清朝政府用禁教嘅方式處理。咁都有一個發展嘅過程。喺當中係點樣呢？開始嘅時候，大家都真係隻眼開隻眼閉。你唔公開傳教，你唔公開即係支持教皇嗰套，你可能係對即係康熙皇帝嗰套解釋都係即係表示明白、支持、擁護等等。咁其實就冇事噶啦，即係大概都可以有寬容。咁但係即係雍正開始嗰個問題加劇啲。咁原因就係即係雍正皇帝可能對於天主教部分天主教嘅信徒啊，即係尤其是係同皇族有關嘅信徒，係有啲即係個人之間嘅問題。咁但係當時都仲未出現好嚴重嘅一啲衝突。咁但係到乾隆皇帝開始就弊啦。咁就由於咧，即係天主教仍然喺中國秘密去傳播啦。秘密傳播嘅過程裏面咧，就有部分嘅外國嘅修會啦，即係譬如巴黎外方傳教會咁樣啦。咁佢哋即係同中國嘅信徒都係有一啲聯絡。咁並且會派出一啲傳教士秘密進入中國嘅。咁而喺個過程裏面咧，就有啲中國嘅地圖，即係就傳到出去，或者係即係準備去傳出去。咁呢個同國家安全有關。咁啊，以致到咧，即係天主教咧，佢嗰個被禁咧，就即係去到一個更加嚴重嘅、更加認真嘅趨勢。 所以呢單嘢好難拆嘅，因為其實耶穌會望住，喂，唔係我做嘅喎，但係全部都係隔離嗰啲。 我覺得係冇得拆嘅，因為係真係有國家安全問題嘅。即係譬如我諗起，突然諗起明代有個福建嘅巡撫，咁佢就聽啲海國嘅商人講嘅，天主教士就借呢個傳教嘅機會咧，就食咗呢個女餸，咁啊吞咗出菲律賓，咁單嘢真嘅喎，咁係真係有國家安全，因為喺西班牙或者葡萄牙嗰種嗰、那個帝國同信仰嘅傳播嘅擴張同傳播之間真係有 pattern 嘅喎，而我哋睇翻去到即使係呢、這個叫做萬歷朝鮮之役之後啊，咁真係有呢個日本嘅嗰啲天主教大名，咁啊俾封神授給流放咗嗰個高山又近啦，流放咗個女宋之後，女宋都話：喂，不如整隊軍隊打翻轉頭啦，你真係可以即係吞咗佢。咁你啲真係打唔甩。而我覺得嗰個國家安全嘅考量其實係 fair 嘅。 嗯，啊，正話都係講到國家安全嘅問題，國家嘅問題。我哋講宗教嘅時候，這個真係值得去討論。嗱，我咁樣用一個好宏觀嘅粗淺嘅角度，我哋明朝同清朝其中一個我覺得嘅分別就係佢嗰個周邊嘅版圖融合咗好多之前冇咁多嘅民族喺裏面，係咪佢接納咗更加多完全唔同嘅民族喺裏面一齊生活，佢變咗一個其實係多民族嘅一個嘅帝國嘅一個體制。咁呢一種嘅帝國體制喺佢橫向嘅時代其實好多，譬如奧斯曼，譬如後來大英帝國，你會見到其實佢哋就要同好多唔同嘅文化嘅人相處。咁好多原因啦，咁佢土地原因啦，或者做生意嘅原因，咁佢變成咗一個咁嘅東西。咁但係我哋正話講到唔同嘅皇帝面對呢啲問題都係唔好理啦，唔好搞。咁其他嘅地方又點處理？ 嗱，即係講緊國家安全咧。我首先講咗先，現代嗰啲我唔識噶。咁咧， 我都唔識嘅， 係大家都唔識噶嘛，係啊，真係好啦。咁喺同一年代，我哋應該首先諗一個大啲嘅 context， 就係點解會咁多個國家同時要面對即係呢一種叫做多元文化共存喺一個政權之下嘅問題咧？咁其中一樣最重要咧，就我哋會叫做 early globalization era， 即係一個早期嘅全球化年代。咁點樣為之全球化呢？全球化最基本嗰個定義就係佢嘅空間同時間壓縮咗啦，生意多咗啦，因為技術嘅原因，因為大家做生意嘅原因，因為市場嘅導向，令到所有人要同所有人做生意。咁喺一個咁樣嘅世界體系入面呢，你係冇辦法去避免 你嘅國家入面咧有多於一個宗教信仰嘅人存在，唔單止宗教信仰，甚至係種族啦各樣嘅嘢。於是我哋就會睇到喺十七世紀之後，成個世界咧就開始 form 出一啲好大型嘅Empire。 咁你喺經濟學上去諗嗰個問題就係、是、你既然做一盤大嘅生意，你當然想你喺一個同一嘅政體之下去避免咗好多嘅交易費用啦。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即係、就是、我哋會話一個宏大 同一套規則啦，大家有個規矩有得跟啦。 係啦，無論個規矩係乜嘢都好，即係有少少即係 Thomas Hobbes 嘅講法啦，即係就算係暴政都好 ，at least 嗰個規矩係一致嘅。咁我喺度做生意咧，就有生意好做。咁當呢一類型嘅帝國政府形成咗之後咧，你冇辦法唔有相應嘅寬，即係嗰個 tolerance 嗰個寬容嘅政策去出現。咁點呢？你聽日仲唔做生意啊？定係你想聽日趕曬啲人走封國啊？咁你鍾意自己搞即係內部循環冇問題嘅。咁即係有呢種例子嘅，譬如喺一個叫做 Battle of Deal， 咁中文嘅呢、這個我唔識點樣譯啦，即係嗰個 印度嘅一個 印度洋一個島仔啦，個英文呢就串 DIU 嘅，咁我中文有啲難譯。咁但係點都好啦，即係嗰場仗之後呢，鄂圖曼帝國就越嚟越內向，因為呢佢嘅成個海軍呢就輸咗俾葡萄牙人，咁佢咪自己搞一個內循環囉，我自己就轉為呢個農業經濟，淨係同呢個伊斯蘭教嗰啲人呢做生意，咁咪越嚟越衰落。咁但係你睇返早期鄂圖曼帝國就唔係咁，早期鄂圖曼帝國呢基本上任何嘅宗教信仰呢佢都可以包容到，甚至國王嘅親衛隊呢即係全部都係基督教嘅。即係佢專門揾咗啲基督教嘅孤兒，即係戰爭孤兒，咁養咗一隊咁樣嘅少年軍咁樣啦。咁嗰班人後來變得非常之犀利。咁至於喺大英帝國嘅案例入面啦，即係呢個係我覺得呢個係同一個時期嘅帝國嘅典範嚟嘅。譬如話我哋睇到一啲行為啦，係即係係非常之誇張。譬如話佢喺呢個印度嘅東印度公司管治嘅年代咧，那個英屬印度係唔容許傳教士入去，入都唔俾你入。我明知你班友入到嚟就煩㗎啦，我嚟做生意㗎，你唔好同我講其他嘢啦。你嗰啲落地獄啊之類嗰啲咧，就即係我賣唔到單，我落地獄啦。咁但係當然啦，去到後來東印度公司因為破咗產啦，咁你要問政府攞嘢啦，咁政府話咁你俾翻啲傳教士入去咯。哦，好啦好啦，咁冇問題。但係即係相應嘅。無一次又一次出現啲宗教嘅衝突嘅時候咧，即係嗰個政府係比較理性嘅，即係譬如話當時有一個衝突咧、就是，喺二十世紀早期啦，咁世界性嘅穆斯林就去諗啊，我哋咧即係近呢三百年搞成咁，即係都好淒涼下啦，即係不停俾人即係遊輪咁樣，咁係咪因為我唔夠團結咧？能唔能夠我哋揾翻一個哈里法出嚟？即係重新去建立個哈里法，將所有嘅世界穆斯林統一翻喺同一個政體之下。咁於是咧，大家就開始講啊，係咪奧斯曼嗰個咧？即係係咪土耳其嗰個咧？係咪埃及嗰個咧？咁啲英國政府望住嚇，你唔係效忠於我嘅咩？咁你而家效忠於呢、這個埃及蘇丹啦，定係效忠於倫敦個維多利亞女王咧？咁呢啲問題一攞出嚟，大家誒咁點咧？咁咧只有一個方法處理，就係唔好諗，即係好似。你唔好 check 你老公个手机一样，唉，佢会唔会攞个手机做啲咩咧？系啊，罗夫人系有冇呢个智慧啊？我唔知啊，即系 呢个研究咧系一个好大课题嘅，足以五秒讲完嘅。 OK， 好。 我呢啲問題好難答落去啊！即係啊，我淨係知道樂言好愛佢老婆嘅， 所以要寬容。 每一集都講幾次， 你不如講一次啦，好愛老婆先。 不過佢控制唔到自己，開始講嘅就係、是、 我忍唔住。 嗱，我哋翻翻去嗰個問題先，你會見到咧，就我哋講個寬容係我哋嘅第一節講個主要嘅字，但係嗰個寬容下邊係點解要寬容？正話德維就講咗個幾個嘅唔同嘅例子去講，即係寬容咧，唔係無原因地寬容。我被寬容好多嘅外來嘅聲音，好多個部分同嗰個國家本身嘅結構係有關係，同埋科層組織啲咁嘅政府組織咧係有跡可尋嘅。如果一個政府嘅組織係冇跡可尋嘅，佢一定係傻傻地。各位观众好，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历史系咁话啦，咁啊，相爱很难啊，宗教都好难。我哋入边佢要融入嘅时候咧，其实相爱很难嘅歌词就系咧，就唔好张开双眼啊嘛。咁所以正话德维讲好多例子，就系只眼开只眼闭咧，慢慢嚟咧，可能可以喺时局平静落嚟嘅时候咧，解决好多问题。 其實呢樣隻眼開隻眼閉咧，即係或者我哋叫做和稀泥嘅處理咧，喺清朝嘅禁教嘅時期咧，大部分都係咁嘅。但係直到去到乾隆末期、嘉慶初年咧，就出現咗一啲變化。嗱、大嘅變化可以係因為周邊環境嘅問題，即係唔係淨係一個宗教出事嘅，而係宗教本身可能會成為一個導致大型民變嘅一個即係導火線啦。咁、我哋知道即係有即係穿楚嘅宗教嘅大亂啦，喺呢個乾隆末期開始。咁然後就即係我哋亦都開始見到咧，清朝嘅宗教政策咧，或者係對於所謂異端邪說。佢哋嗰個寬容程度咧，就喺嗰個時候開始收窄。嗱，我主要研究咧清朝嘅一條律咧，就係禁止先巫邪術。咁禁止先巫邪術原本係明朝已經有嘅一個法律嚟嘅。咁但係即係最主要都可能針對百年教啊等等呢啲咁嘅，可能係真係同政府係有比較多衝突經驗嘅嗰啲咁嘅叫民間宗教啦。咁但係點幾時會對呢個天主教開刀，或者係將佢收入呢個範圍裏面呢？就真係到嘉慶初年嗱，當時呢佢哋就會視呢個天主教嘅信仰係邪教。點樣為之邪教？邪教嘅定義就好咩嘅，即係好狹窄嘅。凡係喺政治上面有反叛政府立場嘅，就叫邪教。佢唔係講你個世界觀嘅，即係如果喺法律嘅角度，就係真係唔係講神學嘅，係主要講你對政府嘅態度。 即係最終謀反啲 friend 嚟嘅。 係啦，但問題係天主教喺嗰個歷史上面咧，係真係即係除咗上次獻地圖嗰個可能有啲同國家安全有啲關係之外咧，就係、歷史上佢哋未試過喺中國嘅，喺其他地方可能會有，就即係未試過最終謀反。咁所以咧，即係好多清朝嘅官員咧係冷處理嘅，即係覺得呢班咁嘅天主教徒，佢哋可能都叫盡忠職守或者奉公守法，佢唔公開去傳揚宗教，唔公開去做一啲即係禮拜嘅儀式，就唔去理佢。咁以至到咧，清朝政府係要增加一啲新嘅條例去罰嗰啲咧唔去即係認真嚴肅處理天主教嗰啲官員啊，即係去到一個咁樣嘅地步嘅。 即係我所以睇到一個好，我諗同個時代有關係，就係、我哋睇到乾隆以前，我哋見到好似北京城係一個宗教大集會嘅地方嚟嘅，即係你見到天主教教士啦、東正教教士啦，咁你會見到宮廷裏面有幾個薩滿大媽啦，咁年初一啲滿族官員唔係去天壇先嘅，先入咗去堂子。咁啊，唐子連漢人都唔知係咩嚟嘅一個薩滿嘅一個信仰嘅群體。咁啊，仲有班禅喇嘛就即係位高非常之高啦。咁你見到成個咩宗教元素嘅人都係好平起平坐地，可以喺北京城裏面互動啦，互相去接觸啦，或者可能甚至互相批判啦。但係我哋當成件事去到可能十九世紀嘅時候，你見到个国家唔同咗，点解佢哋对于呢啲事情咁担忧呢？我谂同朝鲜嘅情况好接近，朝鲜一开波已经系禁天主教，视天主教为邪教，因为相信天主教嘅系男人，而男人系朝鲜被边缘嘅党派，咁即系佢哋其实系对于政权有威胁嘅一群知识分子。咁道理其实去到中国系一样，就系、中后期嘅时候。清帝國已經唔算係一個佢喺個地域裏面或者區域裏面最大嘅帝國，而只係一個屬於可能同其他國家平起平坐嘅地方，同乾隆時期佢自認係帝國嗰個觀念好唔一樣，令到宗教變得好似冇咁容易寬容包容佢嘅存在喺度。 嗱，我問德維一個問題，咁樣去問嗱，就我哋好似我哋嘅講述裏面會講話清中葉以後清政府對宗教寬容嘅力度係下降，或者冇咁寬容，或者越嚟越不寬容，或者甚至係有針對性嘅舉措係喺度。喺你嘅宗教研究角度係咪咁嘅狀況，定係其實嗰個演變係一個點嘅演變或者狀況喺度？ 我覺得呢我講頭先嗰個法例上啦，我有少少覺得其實立咗條法之後呢係另外一個形式嘅 tolerance 嚟嘅。我哋諗得最恐怖嗰種宗教衝突就係我哋有少少嘅思想上嘅唔同，我都會同你開火啦。即係譬如話，我哋喺30年戰爭嘅歐洲嗰度，我真係少少神學上唔同嘅啫。咁或者係譬如我哋知道浸信會喺歷史上有幾次大嘅分裂嘅，哇！嗰啲其實即係你用而家嘅角度嚟講，好 minor 嘅 issue 嚟嘅，嗰唔係 一啲禮儀嘅， 即係嗰個禮儀嘅 ritual 嘅問題，但係嗰個會流血死人嘅。咁 由呢一種最恐怖嘅，即係少少就已經喐手，去到你為咗維持個婚姻，即係 sorry， 維持個管治嗰度，你去、你去講翻我哋嗱畫條線啦，總之你幾多點之後唔好出街啦，咁樣你畫咗條紅線出嚟之後咧，佢喺下面入邊咧，佢有另外一個層面嘅寬容。 哦、 即係當然去到我哋而家咧，即係我哋講加拿大嗰種啦，我而家直頭 embrace inclusiveness， 我係要，我覺得多元本身咧就係一件好嘅事嚟嘅，呢個係第三個層次，即係我哋唔應該用第三個層次一個咁現代21世紀嘅標準嚟去講翻，哇！其實你都唔係好咩啫，因為事實上你睇翻當時嘅英國政府咁，佢都係好晚期佢先至接受天主教徒做官嘅，咁你話佢係咪唔寬容咧？咁呢啲嘢一步一步嚟啦，即係有個進化嘅過程俾佢。俾佢演變， 咁但係回應出現個問題就係喺19世紀中後期，當你研究嘅一啲嘅例子，佢處於鴉片戰爭前後，勢力開始所謂東佔，佢哋望咗佢哋呢一班人嘅時候，佢哋點樣仍然都有人，佢哋會有啲聲音唔係去反感嘅，反而覺得咦 OK 啊，冇問題啊。 嗱，我哋 identify 咗幾種嘅，一種咧就係一個叫做我一個 case 啦，我中意講咧叫做梁廷南，一個廣東順德人嚟嘅。咁咧佢就本身咧就越做，即本身其實佢唔使做嘅，佢係一個有錢仔，即係有錢仔嚟啦。咁平時搞嗰啲戲曲啊嗰啲嘢，咁但係都有份正職嘅，咁咧就係做咧粵海關，咁啊做編粵海關史嘅。咁佢喺1830几年開始咧，就開始寫咗一系列介紹西方嘅文章。咁其中一個咧就叫《耶穌教難入中國説》。咁內容唔講啦，即係講佢嘅最後嘅觀點，佢就話咧其實咧，我如果大家對自己嘅宗教有信心嘅咧，你係唔需要去講咩排教啊咩，佢啲同佢接觸多啲，接觸多啲就遲早會轉化咗佢個生活形式，因為你覺得你好啲噶嘛，你遲早會吸引咗佢過嚟。咁呢種咧係一種我哋叫做 自信， 叫做文化自信，係呢種一種文化自信，同乾隆嗰種有少少唔同。乾隆嗰種咧就係、是、即係我都已經係 represents 咗呢、這個 宇宙啦、 天智啦，咁。你俾凡人喺下面做咩你嘅事啦，咁總之你唔好搞穿個 party， 你搞到即係政府仍然運行到，咁我就擺你喺度。咁但係當然梁廷南佢係咪真係有呢種文化自信，我自己有少少懷疑。但係因為佢同一本書呢，佢就話其實呢我哋政府又唔好夠錢使嘅。咁粵海關每年嘅税銀呢，嗱你睇下每年多啲㗎喎。咁如果你冇咗呢筆税銀呢，咁你個聽日你政府開唔開到飯呢就唔知啦。咁嗱同時有班人我信天主教嘅，咁你鍾意咪帶佢走囉。不過嗱我覺得你唔帶佢走冇事嘅，即係大家傾下偈，可能遲啲佢信孔子啦。 咪楊廷南好玩係即係佢覺得天主教基本上或者基督宗教呢樣嘢呀，咁喺中國人嘅世界係冇市場。咁所以唔係任佢嚟任佢傳囉，係咪即係嗰個意思就係 有少少係打左燈部車又右轉咁嘅意思 呢個幾好好有趣嘅。 所以呢、這個去到即係所以其實我哋睇到成個清中後期我哋有一個誤解或者一個迷思，就認為呢嗰班嘅華人佢哋會好自然一面倒係反洋教，因為我哋成日睇一啲嘅資料就話呢嗰啲文人呢寫親詩呢講澳門呢第一句就話咩呢嗰啲天主教士呢就周圍捉啲細路仔，然後攞啲細路仔隻眼愛嚟煲藥嘅，咁 變白銀 係啊，變白銀咁最緊要變白銀，所以佢哋係有錢啦，咁所以呢點解要鼓勵佢哋留喺度咁樣，所以個故事係咁樣講。但我覺得調返轉頭正好其實係一個相反，就係、是、我哋發現士大夫佢基於佢某啲嘅信念，包括佢自己嘅儒家嘅見解，佢未必係真係好宗教地去睇嘅，而係佢純粹覺得可能有好多因素，包括經濟啦、政治嘅因素啦，甚至乎佢個官位嘅考慮咧，佢會決定咗究竟呢個宗教我應該去寬容佢啊，定係我應該禁制佢。 阿德維仲有兩個人物咧都有討論下， 係 啊，姚瑩同埋魏源， 同埋魏源啦。魏源我哋頭先講咗少少唔講啦，我哋講姚瑩啦。姚瑩咧係喺我哋個中英雙母戰爭入邊咧，即係其中一個，即係我覺得好有趣嘅角色嚟嘅。佢係成場仗入邊唯一一個打贏咗嘅，就喺台灣嗰度，因為當時佢係台灣兵備道啦。咁啊唔知點解打贏咗啦，咁好犀利。咁打贏咗之後咧，佢亦都係其中一個受罰嘅官員嘅。因為佢打贏咗，咁所以咧呢個英國政府話咁搞錯，你仲要殺項，即係佢殺咗戰俘，咁就俾人拉咗翻北京啦，咁啊坐咗三四日監，咁啊派咗去第二度做官，咁啊件事就完咗啦。咁 然之後呢佢就去咗呢個四川呢、這個而家四川呢個理塘呢個地方做官，就係、是、呢個川藏交界嚟㗎。咁、跟住佢就開始呢會接觸咗一啲藏傳佛教啦，同埋呢個嗰啲講特厥語系嘅穆斯林啦，就同佢哋有交往啦。咁、嗰個流放去做官嘅過程中呢寫咗一本叫《康游幾行》嘅書。咁、呢就入面呢就講咗好多宗教觀點，其中呢即係如果你將所有嘢拆出嚟然後再砌返成個神學觀念啦，即係或者宗教嘅觀念啦，你就會見到佢係將宗教排咗個等級，因為佢就覺得呢、儒家呢啲係最好嘅。咁啊，儒家最好一邊咧，講理學嗰啲又好啲，咁啊漢學嗰啲又差啲，咁一路啊道教、佛教，然後咧就塞啲藏傳佛教再低一級，咁然後咧就天主教、伊斯蘭教，最差咧就係白蓮教嗰啲啦。咁佢呢個結構係點樣 construct 咧？就係佢有少少咧，好似啟蒙年代嘅歐洲知識分子咁啊，嗰啲講理性咧，係講邏輯嗰啲宗教咧，就係最好嘅。你有啲神神化化嘢，你講mystic experience 嘅，你講神秘經驗嘅，嗰啲係低級啲嘅。啊，最差嗰啲係反政府咯。咁你就會見到大概咧，即、係一個你佢結合咗兩樣嘢，一個咧係個儒者嘅世界觀。它本身是一種好用道理、用理嚟支配成個宇宙規律嘅嘢。中間有冇 mystic experience 咧？我覺得係有嘅。即係譬如嗰啲關於人同天之間嘅關係，嗰、個唔係一個自然天嚟㗎啦，嗰、個係個 mystic 㗎啦。咁但係佢同時有另外一個諗法加咗落去咧，就係、嗰個帝國嘅管治。你為咗維持嗰個管治，於是就加翻條紅線落去啊！所以呢套理論咧，喺以外仲有啲嘢就係違反紅線嗰啲啊，嗰啲啊即係落地獄要黃天擊殺嘅。 所以你可以諗到就係嗰、那個容忍，就算去到十九世紀中後，就算去到中後期，我哋容忍佢嘅時候，都有好多嘅面相喺度。咁你見到嗰啲知識分子，可能都係你話佢係自圓其説又好啦，俾自己一個信念又好咧。其實佢當時係用一個用你嘅講法，就係比較睇唔起基督宗教， 或者謠言啊，佢哋就會覺得即係基督宗教咧，佢某程度上都仲可能有啲天道嘅渣拿喺度，所以容讓佢哋存在，可能喺中國度睇下都 OK。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無論係愛情又好啦，宗教又好啦，社會都好啦，咁啊，容忍容讓可以去到咩地步咧，係要討論。Thank you.